啊，对，我叫潘富，男，至今是20不到30出头，40还挂点零。你至今未婚，我光棍一根。 啊，厅长当中做介绍，这人肯定错不了，俺、就来了。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你打算把人吓跑了怎么着？ 你热情点、 哎。我们潘富这两年干的可不错呀、你看，这那电视，啊，不，那个那边有沙发，那个你看这屋子怎么样啊？ 这屋子里头的光线可是够暗的。 是黑点 儿。哎，不是，他计划好了，明年给你盖3斤大瓦房。 听见吗？ 哎，对对，带玻璃窗的。 哎，没错没错。 班长，我哪有料啊？ 那院里不有砖吗？ 那是留着垒住垫呢。 嗨，这样式沙发，俺可头回见着你。 那新式的， 新条嘛。 城里买的不？ 啊，2.7毛。 哎，2毛7。那个2.7毛就买几个钉子， 对， 这他自个儿做的， 他设计。 听见吗？ 哎，我施工。 那个电视机是多大片呢？ 啊，24寸大鞋盒子。 哎，那个什么鞋盒子？ 这不， 他说鞋盒那个是鞋盒牌的电视机。 对。 俺可头回听说。 新产品， 这个刚进口的， 这就是。 不是，你少说两句行不行？哎，我们潘富不错啊。优点就是懒 啊， 懒这个人不会，让干什么干什么，从不挑挑拣拣的。 不挑了，这就挺合适。 你合适？那个我也想过了，等你过来以后呢，实行一元化领导，他这些优点呢就全克服了。 您这话怎么说的？ 您这话这么说 啊？ 你过门以后啊，一切听你的，我那些毛病呢就全克服了。 你这话说的对了。 那你同意了？ 不是你着什么急呀、你？你不会说两句客气话吗？ 对， 你这人 大老远来了，一定很累，你坐吧。 俺还真累了。 响了，响 了，响了。那个他说呀，那个他想了，那个他想了，你过来以后啊，学科学，学技术，好好看个书。他想。 你还爱看书呢？ 啊，特别爱看那小人书。就是小孩儿呢， 他喜欢孩子。 真的吗？ 这是。 俺29了，俺也喜欢孩子。 那不结婚怎么能有孩子？ 哎，我说二位，咱先把孩子放下啊，先把这婚事定了再说。结婚的时候，再添点家具。 对，这儿摆一大组合。 对，这儿再来个冰箱。 生孩子。俺可不是图这个家里什么都有了， 不是说你。 再说呢，现在的这个日子过得也就算是不错的。 那倒 是。俺娘说了，女儿大了要出门，要找个勤快人。俺娘说了，有些个人胡扯八扯当本事，牢骚怪话烦死人。俺娘说了， 还说了。 睡懒觉，这样的男人可不能要。俺娘说了。 哎，你娘还说呢？ 要命了这！ 你这是怎么了？ 我一听说那懒汉，我气得我坐不住。 哎呀，队长啊！ 啊， 这个人的脾气不大好吧？ 那他那脾气一阵一阵。 队长，你过来吧，你坐会儿吧。你干什么活都来？ 多好的人啊！这个金凤凰要到你这个窝里来， 响了， 什么响了？ 哎，没做就响啊！ 就 实在对不起，俺眼神不大好，把个暖水瓶劈碎了。 什么？我家就这一个暖壶，对，踢得好没关系。昨天晚上我就想踢了，一直没腾出空来，您受累了。真的， 你还挺会说话的。 不是，是你踢的是比我响，我要踢啊，踢不了那么响。我踢啊， 这媳妇多好啊！ 啊， 好好好干吧， 村长，往后你指掌打哪， 那 我一定好好干。 你电视机怎么磨天线呢？ 快了，快了， 快了。 坏了，那不是电视，不是，是电，是电视，可是那电视没坏， 没坏， 没坏， 没坏，那个电视缸呢？ 这个电视机怎么乌秃秃的？ 它那个乌秃，它这玻那个它是这个茶色玻璃。 对对对， 茶色玻璃了。啊，那电视本来就不好嘛，买个电视机，买个茶色的，往后俺哥们可看什么呢？ 你别着急。别着急啊！那电视是茶色玻璃的，可是图像清楚。 对，图像清楚， 图像清楚。 真的吗？ 真的。 那打开让俺看看。哎呀， 那你打开吧。 谁敢看？ 对，打开， 要了命了，这 打开你一看就知道了。那茶色玻璃比那一般的玻璃图像清楚多了。 真的吗？ 现 在报告午间新闻。 你看出图像了吧？ 据山东电视台报道，最近关注度很高，广告效果正反差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 啊，这人呢？ 这人容他们光， 这人是眼熟，这不就是那个宋世雄吗？ 长照比零，二比二平。现在 我都问你说， 现在 他们 没有天线，他这人就变形啊。 完了，我 跟你说实话吧，我家里什么玩意儿都没有，就因为我过去懒，我以后改行了不？ 那你改好了，俺再来了。 好，那我伺候你啊。 回来，你就这么走了？ 干什么你？ 演完了还没谢幕呢。 听过了宋丹丹、雷克生、赵连甲带来的小品《懒汉相亲》当中的精彩片段之后呢，再来说一说1989年相声界的一个重要事件。在这一年，冯巩和牛群搭档了，这对号称上个世纪90年代最佳拍档终于一起登上了大舞台。其实当年冯巩和牛群决定合作的时候，两个人都各有各自的搭档，但是他们两个人依然不顾很多前辈的反对坚持了下来。背负着沉重的压力和骂名，冯巩和牛群在一年当中写出了8段相声。他们一起出去演出，每场演出均会赢得观众热烈的掌声和满场的笑声，这无疑也成为了他们继续合作下去的动力。下面呢，我们继续来欣赏冯巩和牛群在1989年春晚上合作表演的相声《生日祝词》当中的精彩片段。 有这么一句话呀，哪句啊？叫做一个姑爷，半个儿。 啊，这是说呀，凡是丈母娘都喜欢姑爷。 这方面我怎么就没体会呢？ 怎么，你丈母娘不喜欢你？ 哎呀，岂止不喜欢，她一见我她就烦呢。你有什么办法没有？你教教我，真是着急。 了解，你算找对人了 啊！ 只要你按照我的主意办 啊， 我保证你丈母娘喜欢你。 哎呦，那太好了！你快说说，你有什么办法？ 就是你呀， 啊， 从现在起立志给丈母娘家打一辈子长工，这怎么样啊？谈好那几位兄弟就是这么过来的。乐的这些朋友呢，体会就更深了。 啊，你这主意可太不怎么样了。 开句玩笑，只要你多孝敬他，多说好话，丈母娘就喜欢你。 我的好话说的可真是太多了， 啊， 我说的越多，我丈母娘越烦我。 有这事儿？ 前天， 嗯， 我丈母娘过生日，我说挺高兴的，大伙儿都祝完酒了，我说我也说两句吧。 你怎么说的？ 妈妈，今天在这大喜的日子里， 嗯， 我有很多话要说，但我只说一句。 哪一句？ 祝您老人家， 嗯， 身体康健，寿比南山。呵。 这姑爷说话丈母娘能不喜欢吗？您听啊，寿比南山， 但是寿比南山是不可能的 啊。怎么意思？ 这只不过是我们的一种心情 啊， 我们是希望您老人家能够长寿。 哦，他是这个意思。 但是你想长寿就能长寿了。 依着你的意思， 生命在于运动， 只有多运动，您就一定能够长寿。有道理。但是你多运动就能长寿了 啊？ 心情要舒畅，心情只有舒畅才能够长寿。 没错。但是你心情舒畅就能长寿了，有这样的姑爷你心情舒畅得了吗？ 我的意思是说呀，只要妈妈多运动，心情舒畅，营养再跟得上 啊， 就一定能够长寿。 你早说不就明白了吧？ 但是 你再但是我跟你急，我告诉你啊，什么毛病这是？不许说但是，听见了吗？ 听见了。 我说的什么呀？ 不许说但是。 哎， 然而。哎， 要不我说那个向我靠拢，我说牛哥呀，您是不是在这个十年浩劫中受过什么刺激？ 没有。 那怎么这么说话呢？ 不是，我在单位我都这么说，我是科长啊。 你当科长你就这么说话呀？ 你看我，但是我心特别好，我特孝敬我丈母娘。 怎么呢？ 我说妈妈， 嗯， 为了表达我的一点心意， 嗯， 我特意的给您定做了一个生日蛋糕。 哎，这蛋糕啊比那蛋是强。 我觉着呢，用奶油在蛋糕上搞几个字，是不是能更好一点？ 好啊， 您看搞这么几个字好不好？ 哪几个字？ 平凡的一生， 嗯， 光辉的历程，让世世代代铭记有这样一位伟大而慈祥的母亲王张氏。 这不是蛋糕，这纪念碑，这是。 对，我也是觉得这个字稍微多了一点。 哎， 太费奶油。这么着，字少一点啊，干脆用这么几个字 啊， 献给 哎。 80年代，天伯进取的老弄潮儿。 不是，你再把老太太淹着回来，弄潮儿都出来了。 严格的讲，用多少字都难以表达我们对妈妈的忠心爱戴。 这倒是，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在那万恶的旧社会，妈妈和爸爸敢于冲破封建枷锁的束缚，从山东。毅然出走 啊，就是私奔的， 实践证明 啊， 他们的结合是幸福的，家庭是美满的，孩子是健康的。美中不足啊？ 什么呀？ 美中不足就是您这个姑爷 说自己的， 在身材上下身显得短了一点，但上身还是蛮长的吧。呵 好，挺好的身材的长到了。 妈妈是个李家的有心人， 嗯， 多年来在实践中摸索出了一整套搞好后勤的宝贵经验。 是啊， 据不完全统计啊， 嗯， 今年跟去年同期相比， 怎么着？ 冬菜储存上升了34.5%。而计划外开支压缩了1.3%，一些基建项目主动下马 啊， 鸡窝就不垒了吗？ 这挨得上我这。 吃红烧肉的次数翻了一番，吃涮羊肉的次数正以每月递增1.48次的速度大幅度上升。特别值得肯定的是 什么呀？ 妈妈是山东人，擅长做鲁菜，但她大胆引进五香驴肉等4个新品种，并且从根本上改变了每日早餐食用大葱蘸酱的传统习惯。 太好了， 爱吃臭豆腐了。 还不如那蘸酱呢啊！ 妈妈在我们家是个新闻人物。 嗯， 值得庆幸的是啊，在我总结的1988年我们家十大新闻中，妈妈就独占了9条啊！ 哪9条？ 第一条 什么呀？ 妈妈70高龄， 嗯， 喜得贵子。 嗯， 我们40余年的大哥从台湾归来了。 啊，是这么回事。 第二条 什么呀？ 在春节期间 啊， 妈妈在接到王老太太的怂恿下，买奖券20余张，达400元之多， 真不少， 竟无一中奖。 这不倒霉催的吗？这不。 第三条，妈妈 于1988年元旦佳节中午12点，将拄了10余年的拐杖突然扔掉，太好了，摔了一个大跟头。但是他骨头一点没伤， 万幸， 就是把脸抢破了。 对，那还是摔坏了那个。 为了庆祝， 行，你这开新闻发布会呢？这还， 妈妈，为了让您生日快乐，请允许我为您唱上一支歌吧。 唱什么歌？ 印度尼西亚歌曲。哎呦，妈妈，哎， 这歌好， 好。妈妈，为了让您感到亲切，我特意用山东话为您演唱。 用山东话， 山东话， 那怎么唱？ 山东话，青蛙就不叫青蛙了， 它叫 蛤蟆。 蛤蟆， 妈妈不叫妈妈， 它叫 娘。 哦， 从哪里来？ 它叫 从哪个碟圈来？ 哦， 下面我用山东话为您演唱。哎呦，妈妈，河里蛤蟆从哪个碟圈来？是从那水田向河里游来，甜蜜爱情从哪个碟圈来？是从那眼睛里到心怀。哎呦娘哦，也不要对俺生气。哎呦娘哦，也不要对俺生气。哎呦娘哦，也不要对俺生气。这个年轻子就是这个样啊。 怎么着？ 没出息。 这都什么呀？这都 曾经的流行金曲， 过往的光影传奇，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难忘的相声曲艺， 我们宇宙祥云历史， 永远的青春记忆，打造全新娱乐新势力， 怀旧也是一种时尚，怀旧之旅。欢迎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的怀旧之旅继续进行，一同来重温新中国成立之后的那些经典娱乐作品。接下来我们就该来说一说流行音乐在1989年的新发展了。在这一年当中，可以说是港台音乐大举进入内地市场的一年。三级音乐电视潮的播出，让很多内地的朋友迅速地熟悉了小虎队、王杰、张雨生等一大批台湾地区的一线红星。或许经历过那个年代的朋友们还有印象，这三级音乐电视片在中央电视台反复播出，也正是因为潮获得了空前的好评，于是中央电视台的正大综艺就在自己的节目中开始播出一些来自港台地区的音乐电视。也就是在那个时候，童安格啊、张国荣啊、刘德华、蔡琴等人的歌曲大量的涌入到了内地市场。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旅行也该跟您说一声再会了，最后就为您送上潮当中播放的这首歌曲《天天想你》，来自张雨生的演唱。歌声当中，司机韩涛代表调度员坨坨、技术叮当感谢各位的乘坐，下次旅行老时间老地点不见不散。 当我伫立在窗前，你越走越远，我的每一次心跳你是否听见？当我徘徊在深夜，你在我心间，你的每一句誓言回荡在耳边。隐隐约约闪动的双眼，藏着你的羞怯，加深我的思念，两颗心的交界你一定会看见，只要你愿意走向前。天天想你，天天问自己，到什么时候才能告诉你？天天想你，天天守住一颗心，最好的爱留给你。当我伫立在窗前，你越走越远，我的每一次心跳你是否听见？当我徘徊在深夜，你在我心间。